爱的火里芬芳的美酒流进杯里，感觉到爱的奇迹在我的心里轻难移，只想拥有你在怀里。爱似这酒满进心底，越尝越苦越美丽，谁知谁知谁知真爱来临时不言犹豫，谁会被你爱着幸福不已，痴狂也来不及。珍惜珍惜珍惜千般妩媚万般的深情，这一刻铭记。醉意悄然起，爱的茉莉芬芳的美酒流进杯里，朦胧恍惚的眼光中，爱意的火焰轻跳动，不知道是否在梦中。爱似这酒满进心底，越尝越苦越美丽，谁知谁知谁知真爱来临时无言犹豫，谁会被你爱着幸福不易，痴狂也来不及。珍惜珍惜珍惜千般妩媚万般的深情，这一刻铭记。这酒满进心底，越尝越苦越美丽，谁知谁知谁知真爱来临时无言犹豫，谁会被你爱着幸福不易，痴狂也来不及。珍惜珍惜真心千般妩媚万般的深情，这一刻铭记。